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传统相声拉洋片已经很少在当今的舞台上演了，这一方面是拉洋片这种娱乐形式已经渐行渐远，另一方面这段相声对表演者的功力要求颇高。那在今儿的节目中啊，就让我们来欣赏经典传统名段拉洋片。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相声拉洋片讲的是两位相声演员模仿从前拉洋片表演的内容，逗哏演员扮演拉洋片的艺人，捧哏演员扮演观众，观众不想看，拉洋片的艺人软硬兼施让观众看，同时又在不停误导观众，使观众挨打。这段相声马三立、张庆森和马志明、黄宗民等表演者比较优秀，但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版本同样是颇具特色。那在今儿的节目中啊，就让我们来欣赏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版本。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相声界中的黄金搭档，从开始合作直到白全福去世，可以说是终身搭档。这段相声来源于当时拉洋片的表演，并且呢，要听懂这段相声，就不能不对拉洋片有一定的了解。拉洋片也叫西洋景或拉大话，起源于清朝同治年间，是老北京庙会或市场上常见的一种文艺表演形式。拉洋片表演时啊，艺人将各种连环图画放在大木箱中，观众呢要透过箱子上的凸透镜观看，艺人则在一旁说唱解释，并且每换一次画面就敲打一次锣鼓。这种艺术形式不仅表演方式独特，道具新颖，而且呢唱词通俗易懂，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听常宝霆、白全福的相声拉洋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进行了删减，请您谅解。 有一种拉洋片的，见过吗？ 这是有些日子没看了，老师。 瞧见过吗？ 可知道。 有些日子没看了。您提什么洋片？洋片跟洋片还不同 啊， 种类多了。 是。 你像刚才郭荣喜拉的那个，那叫水箱子。 哦，不是段。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有水箱子，有推片，种类很多，都是这么一个啊箱子，有锣鼓家伙，锣鼓家伙上面拴着绳，自己蹬那线，锣鼓家伙就响， 是 自己蹬线自己唱，都是那一套家伙，但是唱法跟这个画的大小它就不一样。 对， 你像北京 在过去长个大金牙， 不错， 现在有个小金牙。 嗯嗯， 那个羊片跟一般的羊片不一样，他那个羊片箱子大， 嗯， 人画的也大，这一溜就有二十多个镜头，同时有二十多人能够坐在那儿看。 嗯， 板凳摆着，他这个人唱的时候呢，这站在凳子上头唱，因为他人多，有的人呢他坐那儿看不到啊，哎，站在那儿他也要听一听。 你瞧瞧， 因为什么呢？他唱的那个味儿特别好听。 这个小金牙什么味儿呢？ 小金牙唱出来这个味儿， 您小小 一拉这个锣鼓家伙， 嗯， 唱不着咔隆咚唱，唱不着咔隆咚唱。带不里头带看哦，带不里头带看哦。 哦，往里看。 头一夜的天， 嗯， 这北京城里哟，那你来看看， 嗯， 只修我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的寺， 嗯， 金龙宝殿哦，修在了中外间， 嗯， 金钟三响哦。那就忘了等了电喽， 嗯， 唱斯克隆咚唱，满朝的文武哦，他们都来干了干了，哎，对，唱不了斯克隆咚唱，唱不了斯克隆咚唱， 这是小金羊， 这种羊片就一个人， 嗯， 瞪了线画起来，那张画出来了， 哎， 那么有一种切八张，您见过吗？ 什么叫切八张？ 没看见过， 没瞅见过 这种切八张啊， 嗯， 他非得有个庙会赶个集才来呢 啊， 那玩意儿生意待长了也不行，待长了人家都知道他是生意了， 嗯嗯， 非得瞅个冷子来一趟，赶个庙会来了， 嗯， 把箱子往那一搁，打起家伙来唱两句，唱了干嘛呀？就为引人 啊， 人都齐了，下了一让人， 是 他有这么一套生意话， 嗯嗯， 不管你是哪行哪业的， 嗯， 五行八歌，只要他用这套生一口到你眼头了，一烂你了 啊， 你是非瞧不可。 什么？ 你是准瞧 啊？准瞧。 嗯， 他是没遇见我，遇见我我就不瞧， 没那个事儿，没告诉你吗？不管你什么人，你多聪明的人，你说你不瞧，几句话生意一绕着你，你就瞧了。 还告诉我懂得钢条子刮杆绕脖子生一口满清楚，我就不瞧。 我不相信你，没 有不相信的，咱们二位找他去。 哪儿找去？ 找这拉大画去。 我哪儿找去啊？这个拉洋片也没有了。 嗯， 没有了你才说这个大话呀。告诉你这套生意话我都会 啊， 嗯，你不信我要是来拉洋片的，就你这个人不过五句话你看看，你信不信？ 嗨，那真的我都不瞧，何况您这是假的了。 这可有点较劲儿。 什么叫较劲儿啊？ 我瞧你可有点找倒霉。 什么叫找倒霉啊？我就不瞧嘛。 是抬杠是怎么着？ 我就不瞧。 那咱俩试试， 承认承认， 表演表演。 好了， 我去那拉洋片的， 我就去那逛庙的。 我这一拉人以为言，我下了一让人，我告诉你，我一让你，你要不瞧，咱俩掉根儿，我是你儿子。 成了。 这个你讲， 我还笑个 是来来 啊，不掉个我是你儿子，玩笑， 客气了。 我说什么叫客气啊？你甭要便宜， 客气 老就不瞧。 你这人老这么客气， 什么叫刮风绕脖子？来呀， 啊，来来来，要不去那拉洋片的，咱比划比划。 好嘞， 咱一般的他这个廖明帝呀，啊，总怕这个太阳晒脑袋。他总啊包一块这个手巾， 好， 我也得包上点， 包上了。 哎，对了， 哎呀，穷老娘包上了， 穷老娘包上了，净包头还不算 啊， 还得改个口音， 改个口音， 变着味儿。 嗯， 哎，得了得了得了， 这天热嘛，扇扇的，发药了这位。 假的也不走了，这个人呢也不少了。 嗯， 我们这是拉洋片的。 嗯， 头一次来，出道无名是扎道无力。 嗯， 人过留名是眼过留声啊。各处的美景全都有八大片，花钱不多，让你那是乐乐呵呵。 满够折。 哪位先生瞧哪位先生， 哪位也不瞧啊， 价钱不贵也，打打哈哈凑凑去。哪位先生瞧呀、 啊、哪位不瞧啊， 三颗爹全居住了对不？ 干嘛居住了，这就是不瞧，干嘛居住了还算新鲜， 只有一位瞧了就好办了。 嗯， 你看这么些位呢，难道是一位全不用了？ 那还算新鲜， 要是三不瞧咱们就散伙就完了。 听你的，九班全买票连完走了，像话吗？那个 瞧 咋好意思啊，好意思啊， 你看这个一位瞧的也没有了， 那这多新鲜啊， 我住店要店钱，我吃饭要饭钱呢， 你死 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看你看你看，哪位老先生给他说了， 哪位说了， 拉洋片的你莫着急，你怎么敢说那是不清，你非得呀下里挨着位的让一让，你让的难头声呢，那就不好意思的不瞧了、这可是你说的对不？ 我哪位说的，哪位 就那个呀， 哪位啊， 有鼻子那位， 废话，哪位没鼻子？ 对，听你的嘞，我就让一让。我可有个毛病，我告诉你说， 你什么毛病啊？ 可都听明白了啊！我让你头上，你要是跳了，那咱们算两全其美呀。怎么要是不抢呢？我让着你头上，你要是不抢，你可别说我犯野蛮对不？ 有什么野蛮的， 那可要打， 打好了你让吧，反正今天有个倒霉的人 不一个也走不了了。我告诉你说要发财咱们先打这里来。 您甭害怕，我盯着他呢，没问题。甭坐了，我盯着他，甭坐了。他拿好的来，我也不怕。 这经理，这都过不着了， 过不着。 这经理都刚进门啊。这经理都没带着零钱呢。你看今儿个怎么能敢这么寸呢？ 你瞧瞧，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我得找一位，得找那个有造化的。看杨天还得有造 化，我造化那个人这个羊圈他还看不了啊。那个人得个别，那个脑袋呀长得跟那个电灯泡似的。这个人你得找，你不能忘，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待着，你得慢慢来。你说在这里呢？那得了，你个下来头发长呗， 你也就让我呀。什么玩意儿啊？ 八大家 来过吗？ 我来过，头一趟来，头一回老先生让的也是 这是头一个主啊。 哦，头天来 是 头天摆上， 让着我这是头一个主，头一位，就冲你这心心我就得 瞧。 这不瞧不瞧啊？ 哎，怎么信心不瞧啊？ 好吗，你们讹人呢， 讹人怎么瞧啊？ 瞧完了好几万我受了吗？ 好几万怎么呀？这又不是那个大骡子大马子，别人买得起，你老买不起。我来到此地大街家买了一个先生，一毛钱一个， 多少钱？ 一毛钱， 看几张？ 八大片， 八大片花一毛钱，看全了 啊！ 歇歇团也值，就出一毛钱了， 瞧了， 这不瞧吗？ 怎么一毛钱也不瞧呀、 啊？对不住，没带着。 我带零钱， 没零钱， 这倒保不齐。说家有万贯，还有一事不变呢。 对呀、 出来接手的嘞， 是啊， 带钱走嘛呀？ 对呀、 可是你听明白了，这地方是花钱的地方，那么出来一字不带，你们家大人放心呢？ 放心， 碰个卖砂锅的，我家取钱去，你甭管。 真不带钱？ 没钱。 行嘞，我相信你，我交这个朋友，我让你白瞧白看。 哦，白瞧，都白瞧。你吃谁去？ 你那不明白呀、啊？就你一个人白瞧啊？ 怎么了？ 你这么一瞧，你说一声好，给我说十声还瞧呢、嗯？你这么一瞧，大家太瞧了，一天的饱饭我冲你老吃了，你做个山中的领袖，这个你还不明白吗？哎、 这话你早这么说呀？ 是， 这叫成成高万丈，带后朋友帮，让我一个人白瞧、嗯。我说一声好，给你说百声老还响，大伙儿跟着瞧着跟着看了，不挣我的钱，赚他们俩的钱，咱乐得。哭的嘞， 瞧了 不瞧啊？ 这叫钢条子，我懂，生一口。 不瞧，先生， 嗯， 先生，我没拿马杆， 给你做个人瞧一下，行不？ 你多艺啊，下不来台来，磕头我都不瞧，磕头都不瞧， 啊，磕头你都不瞧了， 对了。 那么非得我打醒你一声你才瞧呢？ 怎么着？ 打醒你你才瞧呢？ 打人？ 嗯，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你瞧这脑袋，你敢说三声不瞧？ 三声、三百声我都敢说。 你说一个， 一不瞧，两不瞧，三不瞧， 瞧不瞧？瞧瞧。 这是这个瞧瞧不也没关系吗？这 假骨头，这个玩意你不瞧，你还要造反呢？ 我倒要造反呢， 叫你来说这还用啊？发怒 呢？对了，叫你说这还有王法没有？没关系， 瞧 瞧，给您钱， 多少钱？ 给您一毛钱。 一毛钱那是钱呢？ 钱呢？ 对了， 我说现在 两块四， 两块四， 贵呀、 啊？不贵呀、啊？头天四块八没猫着瞧呢。 瞧， 我瞧什么两块四？ 给你摆上， 我、哦、还没摆呀、啊，一定扰货了，好真的。 瞧， 多少钱？ 两块四， 两块四，我瞧着碗底儿啊。哎呀，这 你瞧不瞧？ 瞧瞧，我说你买这鸽子什么瞧？ 你不废话，你瞧不瞧啊？ 瞧啊， 喂。 凳子呢？ 凳子撇到上我来， 我怎么瞧啊？ 撅着瞧， 撅着， 撅着。 你让我趴着瞧就成， 趴着瞧一瞧吧。 到了， 瞧一瞧这桌子。 不， 你看奶奶，你老老少少穿几个？ 哎， 你看那边地上有俩人吗？ 哦，不说有俩人， 一男一女。 不， 奶奶顶着围巾棍，女的夹了个大屁股。你看男女两个人，他们嘴里是一拉拉拉的 说话呢。 你怎么知道说话？你怎么知道说话？ 我捧着你吗？ 我那直话的会说话吗？你把我这玩意捧夹了，我还不揍死我？ 我怎么捧着你啊？ 你得这么说 啊！对了，好想要说，还不说出来呢？ 我加好像， 加个好像，我就不打你了。 啊，对了，好想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哎。 您这几大天？ 八大天。 我看几天了？ 还有一天还没敲完呢。瞧， 哎呀，这玩意儿可真精巧啊！倒是真精巧，就是费脑子了这个。 你看这一天到哪里？ 到哪儿了？ 到了劝业场了。 我脑袋晕。 劝业场，对，劝业场。 你看你这个电梯呢？ 好着呢， 哎， 来来， 往前看， 对对， 哎，前看，看见了电梯了， 好着呢，好着呢， 人都上电梯了， 哎， 你再看那个司机的一板上，那个电梯忽忽悠悠的 就上去了， 你怎么知道上去了？ 我捧着你吗？我这直话的会上电梯啊，捧家的不正也，你得这么说， 啊，对对， 看想要上。上去了呢？您这几大片， 八大片， 我看几天了？头一天还没瞧完呢， 瞧，瞧， 奶奶来了是？你奶奶认识我家呀？你给我家送信儿去。 兴替我在这看洋片呢。可这么说，就这小位就回不去了。 呀，我看你的意思还挺爱瞧的。 对对对， 再给你加上四件。 免四件的，免四件的。拿来，就穿这一天了。 就穿这一天。你看这一天到哪里了？看见了不？ 哎呀， 到哪里了？转到了圈一场了。 我早晚老远会死的劝娘子。我您这片子怎么老在劝娘子了又会了？ 没告诉你是头一天没敲案的不？你看劝月长到了吗？ 劝月长 到了，劝月长了吗？ 到了 啊。劝月长人多 多， 你看劝月长人我问你找什么呢？你找什么呢？啊？你往这里瞧，前一场你看有老太太在对吗？老太太在对，老太太走了，老太太坐三轮了啊！老太太上了三轮了，等三轮的等起来一步一步的走。 三轮。对了，看想要都看不走了呀！几大片刮大片，我看几天了，头一天还没穿完呢，走，到地上了是吧？ 走了嘞，走了，三位跟着 跑了， 跑了完了，过来看电视， 我一下子也拉上去， 跑不了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啊，我们欣赏了传统经典名段拉洋片。在这段相声的开头提到了大金牙这个人，大金牙焦金池是当时天桥地区八大怪之一，因为他面部表情丰富，无论眼神口型形体动作都很滑稽，称为形象怪。又因为他的讽刺唱词非常幽默，唱腔的腔调高低变化较大，又带有浓厚的乡音，成为声音怪。他的徒弟罗佩林一名小金牙，演唱也是深受广大观众欢迎。这段拉洋片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重现了当年拉洋片表演的景象。好了，和您聊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也要结束了。最后呢，送你一首来自任贤齐的歌曲《你愿意我愿意》。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让我唱首歌给你，我